撒母耳记上第29章，培勒舍特人将军队全调集在阿费克，同时以色列人在伊茨勒尔附近的泉旁扎了营。培勒舍特人的酋长有领100人的，也有领1000人的，列阵在前。达卫带领自己的人同阿基士列阵在后。培勒舍特人的将领说，这些希伯来人做什么？阿基士回答培勒舍特人的将领说，他不是以色列王撒乌尔的臣仆达卫吗？他已同我在一起有12年了，从他归顺我那一天起直到今日，在他身上从未发现过什么过错。培勒舍特人的将领向他大发愤怒说，把这人打发回去，叫他回到你给他所指定的地方去，不要让他同我们一起下去打仗，免得他在战争中做出卖我们的奸细。他不借用我们这些人的头，怎能获得他主人的欢心？人在舞蹈时歌咏说，撒乌尔杀了1000，达卫杀了10000，不就是这个达卫吗？阿基士就将达卫招来，向他说，愿永生的上主作证，你是可靠的人，你同我在军中出入，我很满意，因为自从你投奔我那一天起直到今日，我在你身上并没有发现什么可指责的事。但是酋长们不喜欢你，现今你回去平安去吧，免得培勒舍特人的酋长们厌恶。达卫回答阿基士说，我做了什么不对？或者自从我来服侍你那天起直到今日，你在你仆人身上发现了什么不对，竟不肯让我同我主大王的敌人交战？阿基士回答达卫说，我知道你在我眼中好得像一位天主的使者，但培勒舍特的将领说，不许他同我们一起作战。明早起来，你同你一起来的你主人的仆人都往我给你指定的地方去，心中不要抱怨，我是喜欢你的，所以明天天一亮你们就动身回去吧。于是达卫和他的人清早就起身回培勒舍特地方去了。培勒舍特人上了伊茨勒尔。